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遵守主的教导，领受圣餐。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啊，就是说每一分吃的饼喝的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啊，来纪念他为我们死。Whenever you eat this bread and drink this cup, you proclaim the Lord's death until he comes. 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凭着感恩的心，因为他为我们而死。我前四个主日呢，我曾经讲过了有关于使徒信经的前四句话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这三句话啊，四句话，今天是第四句话啊。那么这三句话内容丰富的不得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清楚知道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再一起来背诵一遍哈，其我信上帝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下面什么呢？上帝的独生子，咱们专门讲上帝独生子吧哈。哎，下面是因圣灵感孕，在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啊，被钉于十字架上啊。那么我们讲到了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今天呢，我们就讲下一句话，第四句话。比如说前三句呢，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有人问我们，信仰的和你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哦，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对吧？哎，那么耶稣又是谁呢？啊，上帝的独生子，对吧？这些都是三位一体，上帝给你说出来。那么第三句话什么？因什么？圣灵感觉，圣灵又出来了，对吧？圣父、圣子、圣灵，说内容非常的丰富啊。那我们上一组织主要是分享了有关于基督的道成肉身的真谛是什么，也就是说，作为完全的人，基督在人间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上期都讲完了哈，回头考试哈，到底他在地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啊，作为完全的人，基督是否又具有神性？他的神性有多大？他的神性是仍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呢？还是呢小了呢？啊，这上期我们都讲了哈。也就是说，当这位创造者进入被造界的时候，他是以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身份来拯救我们的呢？这些我们都讲了哈，啊，就是也就是说，他如何才能担当我们的罪呢？啊，我们还讲到了有关于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故意的自我限制，对吧？把自己限制在人的有限的范围之内，包括他的能力受限制，对吧？他的言语受限制啊，他的这个身体受限制，他也感觉到饿，也渴，也会哭，对吧？有感情，哎，都有，也会有痛苦啊。最大的痛苦，上一次我们提到他是在什么克西马尼园里边的痛苦，是吧？恳求父撤去这杯啊，所以他的神性，他的人性是怎么来分配的？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哈，他的人性是完全的人，是自我限制的人，啊，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必须要死，啊， 所以他的神性呢，从他的神性来说，他能行神迹，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全能者，对吧？那么这是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的第四句话，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这是第四句话啊。那么这第四句话就 Jesus Christ suffered under Pontius Pilate 啊，然后呢 was crucified, dead and buried 啊，这是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总结一句就是，基督的死是历史事实，他是死了，真死了吗？耶稣基督真的死了吗？真的死了。他为何要受死？耶稣是以何种身份受死的？有人问我们，他是什么身份死的？啊，他受死的性质又是什么呢？啊，他受死是父神的旨意吗？还是 by chance 呢？啊，等等之类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就来讲基督的受死 ，the death of Christ。我们先请基督祷告。主，我们感恩，因为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宝座前，向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者献上我们的崇拜，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主啊，因为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得以和这位永恒的上帝有了连结，因为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在这个有限界和这无限者有了连结，因为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这必朽坏的和不朽坏的有了一个美好的教统。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福我们以上敬拜赞美的光阴，也求你保守们以下的光阴，恳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被一灵所感，让我们知道主啊，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奇妙无比，让我的人生充满了盼望，感恩不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第一点，献祭赎罪为预表， Sin offering was just a symbol 啊。那么第二点，当有人问我们有关于基督耶稣的真实性的时候，当有人问我们这个历史上的耶稣你没见过，你怎么如何来相信的时候，我们来怎么来回答呢？啊，我们如何来回答他呢？不能啊让他两句三句就问住了啊。也就是说，当人问我说啊，你们所信的基督到底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吗？啊，你是怎么来信的呢？啊，他真的是道成肉身从上帝那里来的一位吗？啊，他真的降生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了吗？啊，或者说他只不过就是一位幻影呢？或者说他只不过就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一个童话小说呢？啊，等等之类的问题啊，那所有这些疑问、这些问题啊，它不是我们今天才有的，而是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埋葬复活升天以后就有了，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种疑问就出来了啊，就已经有了，也就是说呢，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不同的学说啊，那么异端也随之产生。那么最严重的，也在第一世纪末期到第二世纪的初期的时候，最严重的异端就是 Gnosticism 啊，就是诺斯底主义。这个诺斯底主义呢，他们的思想极大的影响了教会，影响一直到了第三世纪的末期啊，非常厉害，扰乱教会啊。那么所以说呢，约翰写他这个福音书或者一二三书的目的之一啊，就是要什么？尤其是你看他的第一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呢，主要就是来抵挡当时的诺斯底主义啊。你再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啊，也就是说呢，他说在约翰一书当中啊， 他说凡灵认耶稣是基督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抵挡基督者的灵。多么清楚，非常清楚啊！就是这一点，我灵认耶稣是肉身来的，那就是从神来的，如果不认耶稣是从肉身来的，那就是从魔鬼来的啊！所以最后一句话就说，从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这是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啊，二到三节。从前你们听说他要来，现在已经来了，这是指什么？哎，这第一世纪啊，第一世纪的人经过两个是吧？两个约，一个是 Old Testament 啊 Covenant， 一个是什么新约啊 New Testament 啊，经过两约。那约翰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告诫信徒啊，要千万小心抵挡诺斯底主义。啊，我上一节我也讲到了，异端或者是灵恩派，他们不是傻子，他们呢就是似是而非，就非常的精明，看似非常热心，对吧？我非常的爱主，啊，好像我们这些传统的啊基要的。基要派的守圣经教导的死气沉沉，对吧？好像他们呢，哎，活蹦乱跳，对吧？哎，你的这敬拜是不是都活蹦乱跳，是吧？哎，那么实际上呢，要小心，要小心，就是当人们的错，不可能就是说这儿我就错一点，那些都是对的，不可能啊，一个零。不会又错又对，有道理吧？所以说，如果他错，他就是错误的灵啊。要对，是不是按照圣经教导来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时呢，为了抵挡诺斯底主义的异端，教会呢就确立了使徒信经啊。这也说，这个信经的确立呢，主要有几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抵挡诺斯底主义的这种啊这个。就来反击他的所有的理论啊。第二点呢，就是要澄清正统信仰的这个立场是什么，什么叫正统信仰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要确立要显明教会信仰的权威啊。第四点呢，就是要核对那些异义解经的时候呢，它的范围有多的广有多大啊。这是使徒信经当时确立的四大特点啊。那使徒信经可以说从确立到今天是所有正统信仰的规范啊，是规范，不是圣经，是规范啊。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信经当时确立了以后呢，就是来干什么呢？主要目的引证耶稣基督的历史性啊，来引证啊。大家还记得吗？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以后，首先他们要做的就是什么？让这兵丁啊掩盖事实，散布谣言，是吧？哎，他没有复活啊，他的门徒把他偷去了。刚开始就开始这样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正统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啊？基督教的正统的信仰核心是什么呢？啊，你们信仰的核心，正统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怎么回答？就是上帝来到人间，住在被造界，成为完全的人的样式。啊，人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特点，大家想想，人最大特点是什么？不管是贫富贵贱，不管是学问高低，啊，不管是总统也行啊，饭桶也行啊。那么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一律平等，要什么都要死。所以这是人的特点。所以呢，使徒信经第四句话说，基督在 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这句话重点就在于基督的死，他死了吗？真实的死亡了，不是幻影说，也不是偷尸说啊，有人幻尸啊，哎，还有的人呢就说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有人偷偷换成别人了，是吧？哈，哎，什么样都有，哎，连旧约他都，伊斯兰教都说了哈，旧约伊斯兰教，啊，亚伯拉罕献伊撒，还记得吧？哎，当时不是献伊撒，也姓伊，叫伊什么？伊什玛利是吧？把他们老祖宗给献了，所以哈，哎，他什么都有哈。现在不是伊撒，也是伊他那个兄他哥哥啊，伊什玛。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也就是说，这句话耶稣基督的死就代是耶稣基督人性的代表，也就是说，他的死啊，就把他的人性表现得淋漓之尽，啊，他是人，人最大的特点要死，对吧？这是很重要的哈。那但是基督的死，啊，虽然显出他的人性来，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如果基督不死，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就没有救恩了，对吧？哎，如果耶稣基督不死啊，我们所有的人类的救恩就是都是空谈，没有救恩，没有得救，没有救赎。所以说，一句话，基督的死就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这是很重要的哈。哎，耶稣基督来过，生活过，死过，埋葬过，复活过，升天过，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啊。所以这个救恩不但是在新约里面的启示，也是旧约里面的启示，这很重要的哈。道成肉身不单单是历史事实，他还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真正的死了，埋葬了。所以呢，如果否认这一点，就等于否认了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否认了这一点，就否认了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我们信耶稣不是在地上你好我好良好嘎一好啊，不是啊，也不是为了幸福生活。我们信耶稣一定要相信他生活过，他死过，他复活了。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怎么着也必复活，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这才是我们的盼望啊。那如果否定了耶稣基督的死，就等于否定我们信仰的核心，否定了人类的救赎，否定了神在万古以前的旨意。这个神的旨意大得了不得，神的旨意不是说是随便说的，是吧？我今天上哪去，神的旨意，我今天上这儿来，神的旨意啊，不能这样说啊，不是啊，神的旨意是一个普遍的，是万古以前所定下来的计划啊。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的死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的死，要否定了耶稣基督死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的死这一点，就等于否定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人类历史的中心。耶稣基督不但是人类历史的中心，耶稣基督他还是神国的中心，神国的中心就是耶稣。耶稣基督不但是神国的中心，他还是更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整本圣经的中心是什么？就是神本身啊。整本圣经的神学就是神从他的宝座上施行他的救赎的大能啊， 定了一个计划，然后的话呢，又从它的发动这个功能以后，就来实行，来彰显它的计划。哦，我的计划是什么？告诉你，圣经就出来了。啊，完了以后呢，他就来怎么来去彰显呢？来印证他所说的话，他所定的计划是真实的。啊，印证怎么来印证呢？通过谁来印证？通过那个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对吧？哎，也就是借着圣灵的大能，然后呢，在人的身上实行出来。这多么完美的计划！你看，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这是整个上帝的完美的救赎的计划的一个旨意。这叫上帝的旨意啊！所以说呢，但是呢，这整个的完美计划啊，他定下来，从他的宝座发动他的救赎的这个大能大力，然后呢，然后来实行，然后呢，实行的时候呢，怎么来彰显？彰显给人来印证，印证以后，然后借着人，怎么借着人来实行出来？圣灵在地上的运行。那么这整个的一环扣一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人间，这是他的中心。他道成肉身在人间，来实行他的救人的这个大能啊计划。所以说，救主在历史上的显现是整个神完美计划的中心啊。那么，这是整个人类啊的盼望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蒙恩的关键就是这个。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人们是从亚伯拉罕，从再往早，从以诺，再早从亚当，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盼望着这位弥赛亚女人的后裔的降生，对吧？哎，盼望这位救赎主的来临。当耶稣基督降生啊以后，他胜过了试探以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历史没有完，历史进程车轮仍然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一直进行到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就回首仰望这位曾经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耶稣基督啊！所以说，整个人类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这叫公元之前，公元之后啊！我们都来仰望每一天。啊，今天是2019年啊，几月几日？一念就念到了谁啊？念到了耶稣基督降生多少年了，对吧？哎，这叫历史之中心啊 ，the central of the history 啊。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基督呢是救赎的整个的历史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恍然大悟，神的计划是多么完美啊！神的计划没有向所有的人类去彰显，神的计划只向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信他的人来显明，就是我们，对吧？啊，有谁知道？我告诉你，有许多世上的人比我们聪明的多，啊，大脑灵的多。他就没有看见这一点，他用人的头脑去发掘神的存在，用人的头脑去比较哪一个神能力大，用人的头脑来想象人的归宿，这叫什么？徒劳无益，聪明反被聪明误，就这个原因啊。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历史的中心，他让我们今天能够和上帝、天父上帝有交通，这叫什么？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无罪的，上帝是生命的源泉，上帝是无限的。我们是什么？有限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什么？哎，必朽坏的啊，对吧？我们是看不见灵界的，上帝能看见。所以说耶稣基督不但是历史的中心，他就是使我们这些展至暂至亲至人的生命啊，哎，是展示界和永恒界有了一个结连，连接起来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 我们今天凭信心站在神的宝座前，凭信心向他敬拜，这是在过去没有的。在旧约时代，你不可能随便进入圣殿，对吧？哎，你要带着血和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至圣所。我们今天就来到了神的至圣所啊，我们的心就是什么圣灵的殿，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历史的中心，他更是展示界和永恒界的交接点啊。不但如此，他是我们这些能啊，我们这用眼睛看不见灵界，只看见物质界的人啊，是这和那个看不见的上帝有了一个什么汇合，这也是了不起的事情。还有让我们这必朽坏的和那不朽坏的能够什么哎有交通，这是可能的吗？这不可能的呀啊，无限怎么和有限有联系呢啊？大家想一想。也就是说，我为什么经常传福音时候说，你想用你的头脑去，那不可能的。如果你找到那个神，肯定是假神，对吧？为什么？你是在有限的，你去找那无限，像无限者，那可能吗？但是无限者可以进入到他所创造的有限界，是可能的，对吧？哎，这是反过来说，是绝对可能的。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能力很大。耶稣基督不但如此，他还是让旧约的献祭的预表的启示啊，成为了在他身上一个实体的实现啊。也就是说呢，旧约中所有的献祭都是预表而已，到了耶稣基督一次性的将自己身上身体献上以后的话呢，从前一切的献祭的礼节就终止了，废止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看不见啊献祭，也不必要再献祭。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像刚才导读给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五到九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礼物和祭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什么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经卷是什么？旧约圣经。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啊。耶稣基督自己做见证，经卷上记载的那些都是我。所以有人问说，为什么旧约时代啊，神吩咐人你要好好献祭，而且献无残疾的，对吧？哎，但为什么到了新约时代就不献祭了呢？啊，怎么来回答？因为旧约的所有的献祭都是预表而已，并不是真正能够赦免人的罪，不是说能够他流血就能赦免人的罪了啊，只不过是救恩的预表的启示。但是呢，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这位真正的实体，他要来，仅此而已啊。所以让人们去献祭啊，祭物的实体来了。旧约的献祭的预表的历史使命就终结了，就这么远，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必要再去献祭了啊。那你说呢，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有什么必要读旧约呢？有没有必要？有。旧约和新约，我在我的眼中看是同样的重要啊，同等的重要啊。所以说你都要一定要读。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要明白耶稣基督的死是多么的完美啊，你明白他的救恩是什么意思，你必须要读旧约，要从旧约开始读啊。大家读旧约的时候呢，最乏味的是哪一卷书啊？利未记啊，还有民数记，也挺乏味的哈，是吧？啊，这个现在这个一个银盘子重130塔连的，一个银碗重啊70塔连的，是吧？这个一只啊，这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啊，做什么？做燔祭，对吧？一只公山羊做什么祭？赎罪祭啊。 两只公牛犊，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什么？平安记呀、啊，还有什么呢？所以呢，就读来读去，他说一遍就罢了，是吧？下一遍又重复一遍，又重复一遍，其实重复到今天我们还是不会背，背是吧？好像是 boring 哈、啊。那利未记就更是吧，你想起的不得了，你怎么来做，怎么来绣花是吧？那个大祭司的身上怎么来挂，对吧？怎么来用把这个约柜用那个柱子来来抬？这个柱子要用金子金金包裹，怎么来镶嵌钉子？镶多少个钉子？多少个卯？多少个什么？这个围子幔子有多长？对吧？哎，说的详细不得，非常的乏味，感觉到啊。但实际上呢，非常有意义、有价值。要不神不把它写到圣经里面哈。你是这个利未记有一句话说，就是说怎么来赎罪的时候，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啊，若有人在耶和华面前啊行了不可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而不是故意就误犯了，或者有的祭司呢，受膏的祭司犯罪了，使百姓担罪，怎么办呢？就要拿一只什么没有残疾的，你没有残疾，就是说把这个。公牛犊，你要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去献祭的时候，祭司那儿，那为什么祭司后来就是什么也有这个腐败了呢？哈，祭司啊，他也有别的后门哈。有人牵过来牛以后呢，说是他给祭司塞点什么啥，那看我这个牛啊，没有残疾吧，他就牵过去了。其实祭司都要检查，认真检查，无残疾，没有残疾的公牛犊才能去献啊。献给耶和华作为赎罪祭啊，牵到会幕门口的时候呢，啊，然后呢，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这个牛的头上，下一步干什么？咔嚓一下，把牛给杀了。哎，你想想，这个牛也倒霉是吧？哈，哎，牛有罪吗？啊，牛无罪吗？牛有罪吗？没有。牛没有罪吗？说牛谈不上有罪无罪啊，牛是牲畜啊，所以说呢，但是呢，我们想到牛无缘无故的替人担罪啊，是吧？而且呢，大家想着这里边有一个重点哈、啊，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毫无残疾，对吧？没有残疾啊，没有残疾代表什么呢？代表无罪，知道吧？因为牛本身它没有罪和无罪和有罪之说，对吧？哎，它怎么呢？它因为它没有理性啊，它不可以选择，那怎么办呢？就用它的外表的实物啊来预表这个完美啊，就是它外表的实物啊代表什么？毫无瑕疵，一个象征啊。所以呢，这是圣经里面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它身体没有啊，就用物质层面来代替、来取代或者来代表道德层面。我再说一遍啊，就用物质来代表道德啊，好不好？其实呢，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是以具体的东西来代表抽象的，对吧？有罪无罪啊，我要看这个人有罪吗？你从外表看不出来，对吧？哎。那这只牛有罪吗？也看不出来，怎么办呢？哎，它毫无瑕疵啊！哦，这个就没有罪，就这个意思啊。那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用具体来代表抽象的啊。你比如说，大家还记得吗？摩西在颁布律法之前啊，要上西乃山，都聚集在西乃山的山脚周围，对吧？哎，摩西要颁布之前。让他们做几件事，首先要让他们干什么？洗衣服，是吧？把衣服洗洁净了，代表洁净，是吧？要洗衣服，啊，要按照我们今天来说，你洗衣服外表得净，内心不一定，是吧？哎，是吧？哎，但是他要洗衣服啊，然后呢，还要什么呢？还有很重要一条，就是说，来到一会儿不可摸山脚，让摩西把那山呢画一条线。这代表哈，代表什么？神的圣洁啊！然后呢，谁要是摸了，用手摸了这个山脚的线， 要把它怎么着？人不可再摸他，摸他的话也要和他一样的结局，就一定要把这个人用石头打死。圣经说，不但是或者是什么呢？用剑把他穿透，还是穿透啊？说的非常啊，这个露骨，就是说啊，如果说有人犯了戒了啊，一定要把这个人治死。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想象哈、啊，上帝为什么让人来听律法之前，他要颁布律法的时候呢？而且如此之威武威严，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上帝是圣洁的，圣洁和罪不可相容啊！如果侵犯了上帝的圣洁，必死无疑。这就是为什么人一看见上帝就吓死了，就是原因啊！人为什么看他就吓死了啊？因为他太圣洁，太完美，太公义，他是生命的泉源啊！人是什么？有罪的啊！人是污秽的，污秽见到圣洁必死无疑。那赎罪祭的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就是让这个牲畜来替人担罪啊！替人担罪，我刚才说了，有罪必死无疑，对吧？什么叫死呢？圣经说要什么？把这个牛给什么杀了，让它把血都流出来。血里边有生命，圣经说，所以一定要流血。也就是说呢，血圣经当中说就是代表生命，说这个牲畜必死无疑，必须要死啊。说寄生一定要被杀啊，然后呢，他的血就作为赎罪的工具。也就希伯来书9:22所说的，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对吧？哎，这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9:22哈。In fact, the law requires that nearly everything be cleansed with blood. Without the shedding of the blood, there is no forgiveness. 所以，那你问了？为什么要流血呢？上帝不会用别的办法吗？是吧？哎，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问了说，你说我整天辛辛苦苦的传福音，你已经都预定好了，你说是让我这个劳民伤财的是吧？啊，传什么福音呀、啊？有人问过吗？这个问题啊？啊，或者你自己想过吗？想过的举手，不敢举啊。有人问过的举手，啊，那就不用讲了，没问过哈。啊 没想过， 所以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死才能赎罪呢？为什么？其实我们就追溯亚当夏娃去了，对吧？哎，追溯他那去了，因为什么？死是罪的结果。简单来说，死就是由罪引起来的。没有罪，人不死。所以呢，大家还记得不？就是说，神对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什么随意吃，只是分别园当中那个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就什么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 ！When you eat it, when you eat from it, you will certainly die. 这是很重要的。说死一开始就是因为悖逆，因为罪引起的，所以我们信主啊，首先解决的就是死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信主得救救恩。的关键解决了这个问题。救恩是建立在什么上呢？救恩是建立在为什么要有救恩啊？大家想想，为什么？为什么要救恩啊？因为 上帝是圣洁的，刚才我说了，对吧？哎，你要去见这位圣洁的神，你要得到永远的生命，生命从他来的，对吧？那你怎么去见他呢？你怎么去和这个圣洁去相连呢？啊，你必须有人替你担罪，有救恩、救赎的恩典，然后你才无罪，就见到上帝了，你就变得无罪了。变无罪以后了，那就有了永远的生命，就不再死了。这就是这么原因啊！上帝是不死的，人不应该死。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人是照的什么？上帝的形象样是造的。然后呢，还吹了一口气儿。上帝吹的气儿很厉害啊！这一这造完了以后呢，还是一个死的，对吧？这一口气儿就什么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就是这个道理，人不应该死，但是人要死，因为什么？人世人都犯了罪，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对吧？哎，就这个原因啊。所以我们当神要准备颁布律法的时候，给以色列人说呢，他就吩咐以色列人要自洁啊，要在这个要洗衣服啊，在西乃山的中文他画好了界限啊，你们可以谨慎啊，不可上山，也不可摸山呀，这可了得嘛哈、啊！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告诉我们的哈、啊，谁要摸就必须治死他，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既然神与罪不兼容，既然神不能够容许罪。按照他的公义来说呢，听好这句话啊，按照他的公义，全世界的人应该死才叫公平，对吧？全部灭亡啊！这就有人问，经常问你，上帝预定了得你得救，上帝预定了他不得救，上帝不公平，对吧？哎，这和公平公义毫不相干。救恩这两个字儿，就神学就深得不得了，不是说着玩的。一个是救，是吧？一个是什么？恩呐、啊，哎，恩典和公平公义毫无关系。不明白哈、啊？我看有人巴唧巴唧不明白哈、啊，啊！我原来举过一个例，咱们教会好多人听，我再给你举一遍哈、啊，我自己编的这个哈。啊，我觉得挺好，因为我曾经遇见过啊，要饭的上我家来了，敲门。我一看这个人呢，长得样板就挺可怜的，是吧？面善。他说：“我想要点，稍微给一点钱吧。”啊，我看他饿的也挺面黄肌瘦的，啊，我不但给他钱，我正好有热粥，我给他盛碗粥喝了。喝得热乎乎的，然后拿着钱走了，走了以后上那个要饭堆里边去了，丐帮嘛不是哈，丐帮，丐帮一看哟，真好啊，啊，我也去，啊，这个丐帮这头吧，他有个习惯，他整天带刀在身上哈，他想吓唬吓唬我，他敲门了，敲门后拿刀以后拿着，你买刀吗？吓得我赶紧把门关上了哈，后来他还敲门。他说：“要不你不买刀行，我是要饭的，给点钱吧什么？我真遇见，我拿着刀，你买刀嘛是吧？啊，完了以后呢，我一看他的，又有刀又有什么的，我不喜欢他，啊，我不但不给他钱，连粥也不给喝，关门了，他还敲猛敲。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你刚才为什么给那个人？那要饭的是吧？哎。”那我怎么样？我还不给他，更不给他，那主权在我手里边，这不叫公平公义，这是什么？这叫怜悯，是吧？哎，这和公平公义毫不干涉。我举这例子明白了吧？哎，上帝救我们全是恩典，这就我们唱的歌，唱的好听，但不知道何等恩典。下面怎么唱呢？何等的恩典，是吧？ 也就是说上帝救人是按照他的恩典怜悯慈爱，上帝按照他的公义，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死，按照他的圣洁，对吧？说死叫做不是上帝的这个和上帝公义公平没有关系，死是因为人自己的罪有应得。圣经好像没有这句话呀，但是有另外一句话叫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明白这意思吗？人家你在传福音，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就这样讲哈，哎。但刚才没举手的，说明你们都会哈。那我们今天来到神的使人宝座前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啊，所以我们通过研读旧约圣经，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啊。那么神，简单来说，刚才我总结一下哈啊，神啊拯救人的方式呢，就神处理罪的方式有两种，简单，一个就是永远的隔离叫永刑，一个就是扭转人的罪恶的状态，让你改变，让你得到永远的生命啊，这就是救赎。所以我们通过研读就会发现这些原则啊，也就是说这些献祭的规则乃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实体，这就是基督的身份啊，这就是献祭赎罪为预表，第一点。第二点，赎罪建成了Christ atonement once for all。 说刚才我们讲到了为什么人会死，为什么所有的物质界的动物植物都会死，都要腐朽啊，甚至呢活好几千年的都要死。什么活好几千年也要死啊？植物对吧，活了又活了好几千年的啊，哎，但是呢终究还要什么，还要死啊。你要上这个孔庙里边去，他都告诉你多少年限了，这个这棵树几千年了，这个树一千多年了哈，但是最后还要腐朽，还要死啊。可以这样说，全世界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不是永存的，最终都要被烈火融化。为什么呢？一句话，都是因为人犯罪的原因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那基督的死是不是也是因为罪的原因而引起的呢？因为他犯罪了，所以他要死，绝对不是啊。那基督的死如何解释呢？首先我们知道要清楚，基督之死绝对不是罪的工价，基督之死绝对不是失败的结果，也不是偶然的事件，也不是什么自然的腐朽啊。耶稣基督之死，一句话，是神的旨意，乃是神的旨意啊！也就按照上帝所定的旨意，他被交于人，在永恒的计划里面，圣父把圣子赐下来给人，让圣子干什么呢？在地上来替我们，代替我们死，这叫代替性的牺牲。也就是说，他不应该死，但是他却死了，那么这是非常不符合道理的，对吧？那么他死叫替代性的牺牲，这叫牺牲啊！这个牺牲就成了万古以来上帝完美计划的实现的标记啊！所以这个牺牲就打败了仇敌一切，打败仇敌一切的凯旋的牺牲，这个牺牲就把死亡阴间的钥匙给夺回来了啊！这个牺牲是替代性的牺牲，这个牺牲是复合性的牺牲，让我们和上帝重新和好了。这个牺牲是挽回性的牺牲，这个牺牲是救赎性的牺牲，这个牺牲今天我们都有份。他为什么说是替代性呢？我们该死，他不该死，他替我们死了，对吧？为什么是挽回性的？因为上帝非常发怒人犯的罪，他必须人必须要死，但是挽回了上帝的震怒。 Start from me again, a new life。 这是我们为什么学主日学要说新生命，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是吧？从基督开始，这个牺牲也是复合性的牺牲，就是我们能够和上帝重新和好了啊， 关系就是父子关系和好了。怎么和好的呢？因为这个中保替我们担罪了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和神和好。那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受死有如此大的功效呢？为什么别的人不行呢？孔子不行，释迦牟尼不和穆罕默德不行，为什么那个这些都不行呢？为什么耶稣基督有？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全世界所有的所谓的人的死是有本质的区别，绝对的不一样的本质的区别。耶稣基督的死，他是以圣者的身份去死的，他不是因为犯罪。耶稣基督的死是以生命的主替人死的。大家想，生命从他而来，他却死亡，合乎道理吗？叫 paradox 啊 theory， 就是反合性道理，就是生命从他出来的，他为何还会死呢？不符合道理吧？啊，也就是说，他的死是代替性的死啊，他的死是按照上帝旨意的死，也就是说，所有的人类的死是因为自己犯罪而引起的死，耶稣基督的死必须要死，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定的旨意，你必须死。他才死，是这个意思哈。我们要一定要相信，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人的死有本质的区别啊。耶稣基督的死啊，是按照上帝旨意死；所有人类的死都是违背上帝旨意的死；所有人类的死都是离弃上帝的旨意的死；所有人类的死都是什么？都是抗拒上帝的旨意的死。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死是在永恒里面所定下来的计划的死，这是基督的死啊。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圣经上说所有的人其他人的死是罪的工价的死，对吧？工价就是死啊。神的旨意是什么？不可更改的。我们要小心，就是刚才我提到神的旨意和圣灵的引导不一样。神的旨意是大的不得了，是普遍性的，是在永恒里面的。而圣灵的引导是什么？是个别性的，是在什么展示界里面的，是有历史性的，是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圣灵的引导你去干什么？阿门。哎，这圣经的教导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灵的引导是在历史过程中的，而神的旨意是在永恒里面的。圣灵的引导是个别性的，神的旨意是普遍性的。圣灵的引导是在我们这些相对界里面，而神的旨意一定要完成，是在绝对界，绝对界 absolutely will be realized， 就是绝对的绝对啊，一定要实现。也就是说，上帝在永恒里面所定的计划的旨意一定要实现。这个旨意谁知道啊？这个旨意我告诉你，魔鬼不知道。这个旨意谁知道？这个旨意天使也不知道。甚至连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人的时候，他也什么不知道，唯独上帝知道。所以我们想到神的旨意啊，就是说在相对界里面来引导神的儿女进入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这就是上帝完美的计划啊。所以圣灵引导属他的人，把他们引到神的永恒的计划里啊。我们今天就在神的永恒计划里为神而活。所以基督之死是神的永恒的计划，而人类之死就是犯罪的结果啊。所以神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面前，借着耶稣基督，就是能够归回圣洁，归回生命，归回真理，归回爱的源头，归回义的源头，归回到智慧的这个根源里面啊，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啊。所以圣经说我们信仰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信仰的价值就是唯有在基督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说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怎么爱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什么替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罗马书五章八节。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真的死了吗？千真万确。那么他的死是什么性质的死啊？他的死是赎罪性的死。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是所有相信他的人的罪都得到全部的洗净了。他的赎罪是一次性的 ，once for all， 是永远的啊！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这就是我们今天信仰的确据啊！我们今天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啊成为义的。今天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免去神的愤怒的。今天我们都是因着借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的。今天我们更是因为信耶稣就是基督才有永成的生命的。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轻忽这么大的救恩，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出基督的教导，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活信更像耶稣，因为我们只有像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称赞。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感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感谢你叫他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因着这样极大的代价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自由。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免受罪的刑罚，感谢你让我们免去死亡的刑罚，得到永生。亲爱的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不但是存心感恩，也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一生一世对你至死忠心，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我们感谢神啊，这牧师口释放这样宝贵的信息啊，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再像旧约时代一样的祭司天天反复这样子献上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献祭啊，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他自己，我们就可以与他的圣洁与他的